嗨，时间到了，我们就开始今天主日学。大家可以尽量往前面坐，有空。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今天让我们有一段时间可以回想过去几个礼拜我们学习和思考的这12个生命。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借着彼此更多的互动、提问、答问，甚至更深的思辨，帮助我们思想这个。我想我在我们的信仰生命之中，在教会里面比较少直接讨论的问题，就让我们珍惜这个恩典，也求你祝福你自己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叫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因为我们在这里所思想、所讨论的，得蒙你的悦纳，也是符合你的心意的，也是能够帮助我们。思想帮助我们活在世上的，我们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OK， 我们今天就看这个十二个生命，花这段时间就是看一个一个看，特别是如果之前有一些需要补充或者可以更清楚的解释的，或者之前有问题没有机会提出来，我希望今天我们就利用这一段课程提出来讨论。我们就先从第一个声明看，第一个声明是先从婚姻开始，当然就是因为他们要处理的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婚姻，是不是男和男可以结婚，或者不止两个人可以结婚，有多元的婚姻，就像在台湾现在主流甚至官方的立场所教导的。但是按照我们的不止我们的信仰告白，按照信仰告白所归纳出来的圣经的教导，婚姻是一男一女之间的。那个第一个声明，我们第一次提到，也有一个非常宝贵的东西，就是其实甚至连我们信仰告白在大要里，Confession 在信仰告白本身关于婚姻的那一章里面都没有直接提到的。就是婚姻是有提到婚姻的目的，有男人女人要在一起，要生养众多，要彼此的帮助，甚至在婚姻里面人才能够避免犯性上面的罪，因为任何在婚姻之外的性行为都是犯罪等等，这些都是你都可以说都是上帝设立人的目的，也是也许平常在教会里面你会听到时常有人会教导的，有些人会着重而是生养众多，有些人会着重是要彼此帮助等等，但是都没有提到的是，也时常在教会里面反而我不知道为什么少提到的是，就是婚姻最重要的目的，最终极的目的是什么，是我们在这边应该时常提到，在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最后那几节提到的，是要对，是那是一个奥秘，我指的这个奥秘是讲什么，基督与他心腹之间的关系。所以婚姻你不管怎么理解，从哪一个方面理解，你不能漏掉这一个层面。那这个层面这件事或这一个重点在第一个声明里面他们就有提到，他说婚姻目的是什么，是上帝所设立用来干什么，以表达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什么关系，他特别讲有区分的关系，有区分关系 differentiated relationship， 所以不是两个同样的，你不管怎么样定义那同样的可以，只要是两个就可以结合在一起，是两个不同的却成为一体，一男一女。 You missed out， 你失去这个关系，你不可能说两个都一样的可以结成婚姻，因为很明显的基督和他的心腹是有所区别，却是一个身体 right？ OK， 好，关于第一个声明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我猜想可能各位可能在家中甚至在以前的教会里面面对同性婚姻这个议题，有的时候 好像就是慢慢落入，反正只要两个人可以，有什么不可？只要有爱，有什么不行？所以第一个，他们就先这个声明就帮助我们看什么是婚姻。他在那个第一个声明的第二部分也提到一个重点，就是在性方面的罪有很多的层面，但是性方面的 immorality 的不道德或者败坏并不是无可赦免的罪。我们之前前几个礼拜提到那个不可赦免的罪，亵渎圣灵的罪，除非你持续硬着心肠，明知却抵制真理，已经有份于圣灵却抵制圣灵在你身上工作，而且坚持到底不愿意悔改，而且公开的不认你的主等等，不论你犯什么罪，性上面的罪或其他方面的罪，你不得赦免，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赦免的可能嘛。对，但是性的罪有严重有不严重，但是它本质上并不是有任何一种罪它就是不可赦免，包括同性恋的罪。 OK， So OK， 我们很快，请你有问题有想法停止我，要不然我就一直讲下去，因为我们今天就是 OK。 第二个，上帝的形象，为什么讲到上帝的形象？因为上帝的形象就定义，按照我们信仰定义什么？你是谁？什么是人？Right， 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做的、所造的，而有男和有女，所以这个声明提出来的就是，又在处理一个我们时常会遇到的问题，就是由谁来定义我的身份？谁有权利定义我是谁？现在当代的教导会说，没有人可以告诉你是谁，你自己要决定你是谁，你有权利甚至你有义务必须定义你是谁，而这个你是谁，只要你要，你都可以改变，没有任何外在的标准、外在的因素可以决定你是谁。你今天觉得你是一个男孩的心，绑在女孩的身体里面，你可以去变性。如果医学可以的话，你可以再变回来，可是通常你变了以后也许就很难再变回来。 Anyway， 就是但是如果你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这个整个的这句话的背后就表示你受造是有目的的，你是谁，你被造怎么样，也不是取决于你自己。 OK， 如果你要认知上帝的形象，你是按照有一位造物主的形象所造的，不管这形象内容你如何理解，你至少认知，那你的人生的目标，你的自我价值，你的自我认知，从来就不是取决于你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觉得怎么样就怎么样，或者你的欲望。这个就是他们要处理最重要的问题，我们也应该思想的问题。同性恋的欲望，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个不是我自己要的，我生来就有的。 OK fine， 就像我生来就会天性暴力，我生来就今天会讲到贪心，我生来就好色，但是我不能以这些欲望来定义我是谁。 OK， 等一下我们会解释这些欲望是的，甚至是所谓天生的，但是它是从哪里来的，它不能够，它不是定义你身份的因素。 OK， 这边也有提到，就是是的，在这败坏的世界里面，甚至会有在生理上面染色体会有出问题的，或者没有办法实际的很清楚的分辨到底是他有男性的器官还是女性的器官，但是仍然需要按照尽可能的能够分辨出的那个性别，按照那个性别活在这个世上。对， OK，有没有问题？第二个声明。所以主要的是，如果我们说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不是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或我自己的欲望所造的或定义我的身份，那么，没有人可以任凭己意把男人当作女人，包括自己，或女人当成男，变成男人。OK， 第三个声明是关于原罪 （original sin）。OK， 原罪其中其实神学上的讨论是有一点技术性的。我们之前在大药理问答那边也有讨论到，尤其是讨论到关于原罪是如何传递给亚当的后代。OK， 那我这边他讲到说，我们确认从原始父母就是亚当夏娃，上帝创造的第一个人，他们堕落之中。我们也在他的堕落之中继承了他们的罪疚，罪疚就是你犯罪的那个 guilt， 就是你应该承担的那个罪孽，或者要付上的工价，算在我们身上，亚当夏娃的后代身上。我们之前也有解释怎么可以这么说，所以很多基督徒不承认原罪这概念，认为那是天主教才有，甚至认为基督教没有。No， 我们等一下会解释为什么必须是如此。如果你要因信称义，你也必须承认原罪归算在你身上这个教义。和你有不只有罪疚，也有继承的腐败，关于你天性，你的全人都遭到腐败。或者那个是坊间讲的那个五大要点其中一个全然的败坏。我们会说我们不信那五大要点，不是因为那五大要点不够精准，在历史上也不够真实，也不是加尔文的，也不是改革中的，但是它其中有一些，就是我们会引用，可以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全然败坏不是说你败坏到一无是处，而是你身体、你的本性的每一个层面都受到罪的影响，而使你无法在上帝面前行出义或称义。所以这个罪疚，我们再讨论一下。改革中的理解是为什么会归算到我们身上？我已经讲出来了，是借着不是继承，不是基因的传承，首要是不是因为你的细胞什么？首要是因为归算的概念。上帝在上帝的旨意里面，就是在救赎计划之中，在他创造人的设立里面，亚当夏娃所犯的那个罪的罪疚归算在我们身上。所以一个人犯罪，所有人都在他里面都犯了罪，一个人死，所有人都死。而这个归算也会带来一个后果，如果你要讲得更清楚，也就是必然会带出犯罪，也必然会带出腐败。所以神学家有的时候会讲得更清楚一点，那个 guilt 带来的后果是实际的腐败和实际的罪。 OK， 身心的腐败。所以我们稍微讲，就是为什么那个不是说透过遗传，因为如果你要严格讲透过遗传，那么一定是有这个机制的话，那我们的主他也会传承我们的原罪。但这份声明他有处理这个问题，在那个不可犯罪性记录的不可犯罪性那边有处理这个问题。 OK， 所以是归算在我们身上。那相对来说，刚刚提到，如果你否认这个概念，为什么他犯罪要算到我的身上？因为为什么他是我的代表，亚当夏娃是我的代表？为什么在约里面他要做我的头？我父母犯罪为什么要归算在我的身上？如果你不愿意承认这个，那你也没有办法称义 ，right？ 你就算不接受原罪，你还是必须承认你有犯罪 ，right？ 你还是有罪的问题，那你怎么称义？你所成就的义没有一个可以抵消你所犯的罪。就算你成就再多的义，你仍然必须面对你在上帝，你得罪了上帝。我有。因为因信称义，将基督的义归算在你身上， 所以这是一个概念。如果你要否认归算概念，那你也是否认阴性权益这个交易。Anyway, OK, 好。我们有原罪，每一个人都有原罪，除了当然我们说人，除了那神人耶稣基督之外。但是为什么我们能够称义呢？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Alright, 他这边的第二段有讲到，是的，我们都是有原罪的，我们都犯了罪，有罪疚，有腐败，也有实际的罪，所以因此我们也必须为我们的罪悔改。但是我们的罪因着耶稣基督的原因也被赦免。OK, 好，第三条，这个。我就继续，所以有问题有想法请提出来，因为我们今天很快看过这几条，复习吧。第四条是欲望 desire, 欲望和情欲特别分开来，可是其实他是在讲，你可以说在某一个程度上他讲一个东西，欲望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他不见得有罪，情欲则是我们简单讲，就是那个人犯罪以后失去 disorder 不该有的欲望，或欲望指向的对象是你不应该指向的对象，那个就是所谓的情欲，特别可能特别是指在性上面。Anyway, 我们先看，我们犯罪有犯罪的倾向，犯罪的倾向，你也许可以说我没有实际行出那个罪行，但是我有那个倾向，这个就是本性的败坏，本性的败坏，这是堕落的后果，罪疚归在你身上，就是本性的败坏。所以如果你要精确一点，那个罪有，你有犯罪倾向，就算你没有实际行出那个，你没有去 you don't do anything, 你仍然有这犯罪倾向，因为你有一个败坏的本性。然后不只是有这个倾向，但是你有这个欲望本身就是罪。我有倾向，我承认虽然我是基督徒，我重生得救，但是只要我活在地上，我的罪性，我仍然有残留在内的，你要说残留的罪性在我里面，那个是不会除去，直到什么，我得到一个复活得荣耀不会败坏不会软弱的那身体。所以我们行在地上，就算你是重生得救基督徒，是的，你的罪的赦免，那个原罪的罪疚已经不挟持你，但是你的罪性仍然残留在你的身上、right? 所以你仍然有犯罪倾向，也就是为什么你仍然会犯罪。 OK, 你有犯罪倾向，但是这你有犯罪倾向，你也会有什么欲望，那个犯罪的欲望。而这个为什么他们特别要处理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一个争议，我有犯罪的欲望，可是如果我不行出来，特别是讲我没有性行为的话，那就不算犯罪。No, 他讲 No, 这都是算犯罪。那个欲望本身就是犯罪。所以我们说性行为或者犯罪的行为，这行为不只是我手动、脚动，或者甚至我眼睛在动，而是我心中采取行动。心中因为我的那个倾向而实际采取行动，不管这是心智的行动还是肉体的行动，这都是犯罪。OK, 就是非法的欲望。我觉得我们主在这上面讲非常清楚。你们以为什么犯奸淫是跟 No, 你动了淫念就是犯罪。你们以为要拿刀杀人才算谋杀 ？No, 你恨弟兄你就犯了谋杀。Okay, 这我觉得应该很清楚，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在这个上面有争议，真的是除非他就是要离开圣经很明确的教导。但是这个声明在这里面，因为有太多的人讲说那个不算犯罪，为什么？回到原来这份声明的背景，就是在这个教派应该是很保守的百格中长老会的教派里面，居然也有人讲说哦，是的，我是同性恋基督徒，因为我有这个欲望，但是只要我不实际做出性行为，不管你怎么定义这性行为， 我的同性恋的欲望甚至是值得称颂，我们应该接纳这种多元，我们也应该接受这种身份，因为我没有犯罪，甚至是我是刻苦己心，我没有犯罪，这是值得颂赞。No， 这个欲望你必须认知都是罪。OK， 情欲呢？情欲则是什么？持续的欲望，对。这个持续的欲望，因为跟天主教可能有关系。天主教也会认为失去的欲望本身是一个软弱，但是它并不是罪。重复，我们身上产生的不洁的思想和欲望仍然是罪。天主教则会认为说，是的，我们有这种失去的欲望，但是没有，你如果没有意志上，你没有 will consent 认同这个欲望之前，其实就不形成罪。所以天主教可能跟说你只要没有行动就不犯罪又有一点微妙的差别。天主教会说什么？是的，我们有这个失去的欲望，欲望本身不是罪，但什么时候是罪了呢？你一旦开始你的意志认同这个欲望，意志认同是不是一定会采取行动？也许中间有很多步骤你没有办法，或者外面有些阻力让你没有采取行动。所以天主教可能比较，你要说是比较细腻，他说如果你的意志，哦，我认同这个欲望，这个是好的，那就犯罪。我们会认为那个不只是认同，认同之前你的欲望本身都是罪，失去的欲望都是罪。在注释里面，譬如说第四点，讲到加尔文如何阐述奥古斯丁，我们最近讲到时常引用奥古斯丁这位第五世纪的教父，也是很重要的。他有很多的三一论，他有很多的东西是我们都传承了他的东西。加尔文甚至会说奥古斯丁是我们的奥古斯丁，意思是我们的是新教，不是天主教，不是罗马天主教。但是我们，你一个好的神学，改革中的神学，总是改革再改革，总是认知我们采纳它好的，但是如果它有不正确的，也可以指出来。在第四个注释，你们的教义里面应该有，就指出来说，在奥古斯丁与我们之间有这样子的看法是不同的。奥古斯丁说，这样的失去的欲望是一种软弱，但是他不愿意称它为罪。好，可以看那个，但是这个跟我们的理解不一样，巴文克也有讲。Okay。 所以在这个上面，他这边的声明的第二部分就讲到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是的，我们都可以认知有这样子的欲望，而且这种失去的欲望，这失去是甚至你没有办法控制它，不是你要它。我们犯罪不只是在罪上面，有的时候那个犯罪的那个欲望，你根本就不是我想要的，它会崩出来。我们都承认这是事实，但这并不表示这些自己甚至自己崩出来的欲望、失去的欲望不是罪。所以我们很务实的看，是的，因为我们有腐败的本性，因为我们还活在世上，甚至基督徒都会面对这样子的挑战，但是我们不把它说成那只是一个软弱，而认真看待那是一个罪，而是必须致死，必须悔改，必须致死，必须成圣的罪。 OK， 所以最后一段 他说我们全然可以承认，是的，我们犯罪，甚至我们可以说那个最初来说那不是我们选择的，但是罪也同时可以说是未经选择的捆绑，却也是偶像崇拜的叛逆，都是我们都不时经历罪。怎么经历罪呢？为一种自愿的被他奴役，我们是被他奴役，我们也自愿甘心很乐意被他奴役。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写实的描述罪如何发生在我们身上。 等一下我们讲到试探约翰欧文的那个注释，可以跟我们更帮助我们了解这个，你可以说过程吗？或者步骤经历。好，到目前为止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OK， 试探，第六生命，试探。什么是试探呢？到底什么是试炼？什么是试探？博瑞长老在带这段课的时候有讲到说，试炼、试探、测试，这个字眼可能在圣经里面出现，这些字眼在圣经里面出现，但实际上原来的那个字是同一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同一个字，就是试炼或者试探。我忘记希腊文 ，parazo 好像是这个字，就是通常都是同一个字。有的时候被翻译成试炼，有的时候被翻译成试探。所以，有的时候基督会说试炼，上帝会给我们试炼，但是上帝不试探人。OK。你了解这意思，可是你要知道，原来在那个希腊文里面其实是同一个字。圣经的作者没有，他们认为你们应该了解我在讲什么，他不需要去用不同的字来表示这。所以我们看我们怎么理解。圣经用不同的方式讲论试探，所以有些试探，我这边用试探，我没有用试炼，是上帝以道德中立的考验形成给我们的。这句话什么意思？道德中立，不好也不坏，不对也不错，不是罪也是罪，还没有这个，用这种方式给我们的。而上帝不给我们其他的试探，因为其他的试探是内在产生的。所以当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不什么不试探人，意思就是说那种会叫你就是本身就有罪的试探，是出自于就跟我们刚讲到你心里失去的情欲或者腐败的本性，那个是出于你自己的。但是上帝的确会试探你或者试炼你，从外来的，容许外来的试探，这个就是我们的主他所经历的，凡事也和我们一样经历试探，讲的就是这个。从外来他经历一切我们所经历的试探，而且他经历的程度，深刻之程度是超过我们可想象的，他真真实实经历这一些试探。那这些试探是道德中立的，什么意思？当魔鬼说你把饼变成石，你把那个石扁变，把石头变成饼啊，这个当然是一个，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引诱人犯罪的 proposition， right？ 所以你说他道德中立吗？道德中立的意思不是说这个提议的这个本身他的动机没有罪，而是说，因为它是从外来的，不是甚至你自己的，你可以犯罪或不犯罪。你听懂我意思？你可以听他的 proposition， 然后决定你要犯罪还是不犯罪。就这来说，当你还没有决定之前，这对你来说是中立的。你听懂我意思？所以道德中立的试炼或试探，全部都是什么？你如果要分，对，你先不要用那个字，但是有一个可以帮助你，你不要用试炼试探那个字。有什么是区分在这里所讲道德中立和一开始就是有罪的试探？内在和外在。当试探从你自己的心发出来，那一定是有罪的。但是从外面，上帝会容许，上帝不会把一个犯罪的心智放在你里面，然后告诉你，然后看你会不会在，这个就是讲上帝不试探人，但是上帝会试炼你，会容许环境中让你经历一些 事情，从外来的，你要不要犯罪，你要不要去偷东西，你要不要去听跟你朋友一起去做这个做那个，在你可以决定不要做你就没有犯罪，但是如果你做了你就犯罪， right？ 所以就此来说这是道德中立的， OK。 所以上帝不给我们其他的试探，就是这边讲的是内在产生的，是道德上的非法的试探。所以雅各书第一章的那几节经文很重要，也时常被人误解。OK， 他的注释里面有讲，我们看一下，稍微看一下约翰欧文在这里的注释。第一个注释，他说到底什么是试探？就约翰欧文那个 mortification of sin， 那本书非常重要，但是我应该是他的那个约翰欧文著作大全的第六集。但是我同意 Ferguson 讲到了一个重点，就是你想到约翰，我这稍微提起，因为我们时常提到约翰欧文，我也很喜欢约翰欧文。Ferguson 提到一个重点，约翰欧文很受人欢迎，但是不见得每个人都读他，因为他很难读，也不见得每个人都懂。其中一个，读约翰欧文时常会，你要说犯的错误吗？或者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困扰，就是大家都读这本书，就是他的那个实用的《如何致死罪》这本书 Mortification of Sin， 因为他实在是太实用，而你可以看他解释什么试探，试探的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成为实际上的犯罪，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约翰文是非常，他不只是一个高深的神学家，他是一个很有牧养心肠的一个牧者，他可以解析这样子的东西，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东西。OK，Anyway， Ferguson 说 ，OK， 这本书很棒，你也应该读，我们都应该读。但是如果你只读它，或者你先读它，你可能会误解整个约翰·欧文，或者你整个就是我们基督教的精神。我说你真正应该读的是，就是按照他的顺序，约翰·欧文的第一本、第二本、第三本 ，Christologia， Glory of Christ。先看到基督的荣耀，先读基督论，先读圣灵论，然后你要先认识他，然后再告诉你怎么做，这才是圣经的 pattern， 你懂我的意思？再去读第六册。 Anyway， 但是我们今天看的应该是他就是那个第六册的，战胜罪的 mortification of sin 或致死罪。他这边有讲到说有几个步骤在第三个注释注脚上面，当我们犯罪的时候，这是特别是讲心中的诱惑，心中怎么样面对诱惑，这个你可以把它应用在外在的试探或内在的诱惑都可以。 OK， 就是你的心思被引诱，第一个，不管是你突然发出的这个失序的情欲， OK， 这个是犯罪，你有这个情欲，这本身就是罪，不管是你要不要它发生，它就发生，这是犯罪。可是呢，你采取下一步是什么？你不致死它，你不逃避它，你被诱惑，然后你开始思考啊，这个看一下没关系吧，想一下没关系吧，反正我躺在床上，我自己心里想的没有人知道，我开始，你的心思开始被缠绕。OK， 然后你意志开始同意，嗯，我要去做，我要去偷这个东西，我要去看这个 A 片，我要去讲那个人的坏话。OK， 然后你开始与罪对话，我要怎么做？我下一步要怎么行？我要采取什么行动？然后到最后，你下定决心，你要犯罪，你要去看 A 片，你要去拿起电话去讲人的坏话，你要去实际偷人的东西，你要去做这个做那个，你要去约会你的同事，虽然你已经结婚，等等，你实际犯罪，一步一步，一个步骤 ，right？ 在每一个步骤，其实你都可以说不。但是他也提出每一个步骤比下一个步骤都更严重，所以这个罪上面有轻重之分，等一下会提到。我们会犯罪，但是你致死罪，所以有严重和不严重之分。 你如果没有采取行动的话，你没有拿刀杀人比你恨弟兄，我们可以全然承认那个是比较轻的罪， right？ 罪有程度，我们在大有理问答里面有讲到，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一步一步。Okay. 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当你刚刚提到说，当那个中立的外在的那个还没有犯罪，第二步骤，当我们的心思被引起的时候， yes. 这就是犯罪。 所以如果有内在的私欲在你心中涌出，那个就是罪。但是外在的它是道德中立的，只要你 no 我不要，我逃避它，我不去思想它，我不去考虑它，我不去想说这不错。 所以这让我想到，就是说当在创世纪的时候，其实不是吃下去才犯罪。 你去看清教徒他们怎么写那个亚当夏娃犯罪，哇，他们写的超精辟的，那个犯罪是在他伸手实际拿下那果子之前早就已经犯罪了。 之前 早就，对，早就犯罪。其实我们好像还没有讲过创世纪第三章，可是我绝对有在其他的主日学上面有讲到这一点。不是他伸手，他在前面已经犯了很多的罪了，那最后一个只是你前面犯罪累积起来到最后蛇出现的时候，诶，是吗？上帝真的这么说吗？哎，我想一想，亚当在旁边，亚当很明显的，你如果按照全文的经文，不是亚当在其他地方，亚当在他妻子旁边，他没有护卫他的妻子，他没有把蛇的头一出现就把他踩扁，他早就已经犯罪了，他没有做到他丈夫应该做的责任，这中间，然后到最后他伸手之下，那是已经前面已经犯罪了。我们会说他伸手吃下那果子是他人犯的第一个罪，就是那个应该是说他整个罪行的总和吧。对， OK， 好， 可以说是毁约嘛，或者是犯罪 就是毁约， 犯罪就是， 对啊，毁约不就是犯约，你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理解，约是上帝与你所立的规范，其中有律法在里面，告诉你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在这个层面上面，你可以理解，就是如果罪是违背上帝的律法，在这上面就是毁约嘛。上帝给他的律法就是，我们改革中会说那什么律法，那是明文律 （positive command）， 明文的命令。 对， 什么东西的？ 对，就是说，当明文的规定是指上帝告诉他说你不可吃。 嗯。 他是吃的时候才是毁了这个约？ 没有啊， 不是， 对啊，因为他你不可吃，你不可吃，应该是保持这个。上帝已经告诉我这个不可，我连考虑都不考虑 ，right？ 我一旦考虑，我不相信上帝所说的话。我觉得我要按照我自己去评估，这是喜悦眼目的果子。OK， 好，关于这个试探这方面有 OK 吗？所以他的第二段就讲到说，我们会经历试探，甚至会在试探这步骤上面，如果你要按照约翰欧文理解，你会失败，但是你全然屈服于犯罪，直到你铁了心肠，我就是要犯出这罪，这中间有层次上的不同，有不同。如果你没有做这个区分的话，他的那个声明的第二段就说，你会有一个后果。第一个就是，你可能会觉得，你如果不区分，反正我犯罪就犯罪，而且有的时候，如果你说这些欲望在我心中涌出来的时候是。你也承认啊，那不是我自己要决定的。那我干嘛？那怎么办？反正我就撂了棋啊。反正我就是会犯罪，所以你会失智，你会失去那个你要致死罪的欲望，因为那个不是我能控制的。所以你没有区分这个步骤和严重之那个一步一步的那个严重性的话，你就会说反正我都犯罪。OK。你总是会觉得你在 你在效法上帝的这件事情上面，你总是失败。但是如果你能够区分，然后你能够看到这个一步一步，你会说是的，这些甚至是不是我要的，但是我也应该致死他，因为如果我不致死他，他会导致更严重的罪。对，而且要知道，上帝喜悦我们的致死罪，上帝喜悦我们的顺服，因为这是他要我们所做，而且也是他所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圣灵所做的。OK， 这一段大家有什么问题？成圣，这就是讲说，是的，在前面讲到的这几个声明的前提之下，我们会犯罪，我们也需要致死罪，我们也要对付，不管是外来的，面对外来的试探，还是我们心中所升起的试探，这都是一个基督徒该有的成圣的过程。所以应该要逃避不道德，应该要也不能屈服于诱惑，不能说啊，反正这就是我有的，我怎么办 ？No， 应该依靠圣灵的大能，借着这边特别讲到，好像博瑞长老有提到，普通的、例行的、一般的恩典的媒介，不是你要去参加特会才有的，不是牧师要为你按手祷告才有的，你听我意思。普通的恩典媒介，一切的恩典媒介，你不使用恩典媒介，你也不要奇怪，你会时常你的生命中充满许多软弱，设法要消灭、削弱或致死在潜在的偶像崇拜和欲望，导致罪行的罪恶欲望。OK， 他这边有提到说，我们不只是要致死罪。我们总是讲到成圣不只是致死罪，还有什么？你不能只致死罪，你不能只负面的，我不要，我不这个你必须要有正面的东西，你才可能致死罪。你必须要爱基督，你才会愿意致死你自己，舍去你自己。你没有基督，你舍去你自己干啥？这是我们时常讲的。如果你没有天上的事，你撇下地上的事干啥？ Yeah， 所以你不只是致死罪，你必须要将内心所爱的、你的欲望、你偶像崇拜的那个心，要转向基督。OK， 但这也承认，就算我们勤奋热心的使用一切恩典媒介，你仍然还是会，只要你活在世上，你的顺服仍然是残缺的。而且是不一致的，而且是不持续的，你会跌倒，你会犯罪。Okay. 一直得到你要就是最后的那个得荣耀，一直得到主再来的日子，一直得到你得到那个荣耀不会腐败、不会软弱的身体那日子。但正因为你有这个盼望，所以如今你在地上也必然不断致死和活出成圣的生活。 OK， 这个成圣这段大家有什么想法问题？不可犯罪性，我们上一段提到为什么 impeccability， 这个不是讲你的不可犯罪性， impeccability 是一个技术名词，只使用在基督身上，只有他有 impeccability， 还有当然就是以后得荣耀的圣徒有 impeccability， 但是那跟我们目前在地上没有关系。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因为就是你现在可以了解为什么延续之前的讨论，有人会说，我们当然可以说我们也是同性恋基督徒啊，我们可以有维持圣洁的同性恋关系，因为基督也面对这样子的试探，他也必须在这挣扎。可是基督没有犯罪，因为他没有什么，他没有犯下性行为，他没有与人交合，他没有同性恋的行为。No， right？ 所以这个跟基督论有关系，这个跟你如何你理解你是基督徒的身份有关系，如何效法基督有关系。所以在这里， 他没有犯罪，不只是讲说他没有行出罪行，他没有那犯罪的欲望，因为他是 the Holy One， 上帝的儿子，圣灵给他造了一个有人的身体和理性灵魂的人性，而这人性是没有堕落的人性。关于这一点，基督取的到底是堕落的人性还是没有堕落的人性？我觉得 这其实不是，应该不是一个很复杂神学问题。如果你们要看资料的话，我可以给你们一些资料。但正统改革中，当然就是基督教圣经教导我们，他是不只是他没有犯罪，他也没有什么败坏的本性，他没有罪性。因为上帝立意要他做我们的什么恩典之约的手、right? 在上帝的旨意之中，圣灵给他预备了一个身体或完整的人性，就是人性是全然没有罪的，也没有罪性的。 OK， 所以关于 impeccability 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是特别处理这个问题。就是你听到说耶稣他有面对同性恋的试探呢、啊？凡是与我们一样，这严格来说，严格来说并不是正确。OK， 但是马克琼斯在应该是在《认识基督》那本书上面，他说我，当我们的主，他也会欣赏上帝所造的，譬如说欣赏异性，欣赏异性的意思就是说他会欣赏人的美，但是他不会犯罪。怎么样？我们必须说这一点 ，OK？ 对我们来说，这很难想象 ，Right？ 就是他可以合宜的使用他的欲望或他的情感，但是他从来不犯罪。这对我们来说，永远可能是一个奥秘，因为我们就是罪人。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确是如此，他没有犯罪，他一次没有退后，一次没有违背。那如果按照圣经一向的教导，就是如果生出那个淫念，生出失去的欲望，那就是犯罪。那我们的主他没有这样子的欲望，没有这样子的淫念。OK， 好，所以他会经历罪所带来的后果，因为他承担这些后果，他经历苦难，他常受痛苦，经常忧患，他经历死亡，这是确实的。他在克西马尼你就知道，但是他没有犯罪。 OK， 我们最后花三分钟时间，对不起，我们本来说要很快，因为我们的第十一十二好像上次就讲过了，对不对？哦，没有，我们就看最后两点好了，身份和语言。身份这边所要强调的就是，首先我们讲到我们按照上帝形象所造，如果是这样的话，人的自我认知从来不是来自你的自我， right？ 那在这边讲基督徒的身份又是什么？这边特别是讲基督的身份是与基督联合的人，有基督的灵的人，这个是你的身份，不是取决于任何其他，你可以说你在还没有成为基督徒重生之前你就有的元素或者欲望或者其他任何的东西，包括同性恋的欲望。最重要最基本的身份，你是基督徒，你就是与基督联合的人，不是你先是什么然后附加一个基督徒。甚至从此来说，我是华人基督徒，我是美国人基督徒，我是什么什么基督徒， OK，我们都知道这在讲什么，我们也有的时候会用，可是不见得会有帮助。好像华人基督徒就必须要有华人的神学，然后开始讨论处境化。Anyway， 我觉得那非常的偶像崇拜。It's unfaithful。就这边也是，你是基督徒，定义，不管是2000多年前在巴勒斯坦，还是如今2000年后在印尼，在台湾，你就是与基督联合的人。所以在语言上面这就有关系，所以你不应该以什么什么基督徒来定义自己。你可以说我是一个面对什么什么试探基督徒，但是你面对的试探不应该先扣在基督徒的身份之前，说我就是这样子的基督徒。你是什么样的基督徒？你是重生得救被赐予一个新的生命与基督联合的人，这就是你的身份。 不是你的欲望，不是你同性恋的欲望，不是你任何其他的罪性。OK，Sorry， 我们还是花了五十。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我们今天就晚五分钟开始聚会，好不好？所以如果有问题，我们可以提出来。之后我们就会进入比较详细的看那个我们的信仰告白是怎么说，关于这些议题。OK 吗？严。那个天龙，你们有问题吗？ 就是刚刚提到，基督是没有罪性的，所以他不可能犯罪。那亚当犯罪是因为亚当被造的时候就是有罪性的吗？ 不是，但是他没有罪性，但是他可能会犯罪。对，但一旦犯罪以后，他的人性就落入腐败之中，落入堕落之中。我们有一天也不可能犯罪，可是不是现在 ，right？ 所以那四个 state 就是上帝创造人是没有罪，但是却有可能犯罪。犯罪之后的人，所有人都是有罪，也必然犯罪。重生得救的人则是什么？有罪却有可能不犯罪，因为你被赐予圣灵。但你虽然会犯罪，但是你已经有这个能力不犯罪。但是你不是全然不会犯罪，全然不犯罪是什么？最后一次，没有罪也不可能犯罪。 OK， 好，我们博瑞，你要不要带我们做结束的？ 爱我们的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一段时间来再一次复习我们各项神，我求你再次更新我们，使我们真实领受你所要教导我们，也表明基督徒的立场。主，也求你恩待我们，等一下在主日敬拜向你献上的各种敬拜。主，也帮助我们在当中可以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亲近。还是向你献上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